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全新环节高高世界杯，为大家找来不同嘉宾畅谈嚟紧的世界杯，他们看好边队，看下当中有没有你的心水。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继续和嘉宾康智利谈下怎样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星期二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7日，国际七人榄球赛结束，三日合共超过60000人次入场， 新增4988宗确诊，多13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展示香港复常，明年将续办。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揭幕，将讨论发达国家应否向贫穷国家赔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政府早前就公布喺星期二起咧，喺社区检测中心啦、社区检测站咧等等咧，会如果进行一啲嘅免费核酸检测咧，就会改为用咽喉拭子样本取代现时嘅鼻腔同埋咽喉合并嘅拭子样本去做，即系话检测人员咧就净会系撩喉咙去攞样本咧，就唔会再撩鼻噶啦。究竟嗰、那个呢一、這个做法嘅影响啊，嗰、那个灵敏度会唔会有影响咧？咁政府嘅讲法就话唔会影响到呢一、這个嘅核酸检测嘅准确性嘅咁。应该转头咧都会问一位专家佢哋嘅睇法嘅咁。另外咧，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咧，寻日就喺香港大球场结束噶啦。多名官员都话七榄赛系成功举办，其中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咧就话，未来几个月都会有更加多大型国际体育盛事在香港举行，形容是迈向复常之路有良好势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措施都可以放宽呢？立法会议员都提到说，大球场入面的观众基本上都没有戴口罩，可以行来行去，街上面的市民的其他的措施是不是都可以放宽呢？例如一些防疫措施，另外入境政策上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调整的空间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话一些检测中心星期二起就会用咽喉拭子样本，就不再用一个鼻咽合并嗰个嘅拭子样本嘅。点睇呢个改变，同埋一个准确度方面有几大分别咧？ 我就即系唔系太明白点解系我哋喺呢个阶段系要咁改嘅，因为最主要就系话咧。我哋如果睇翻一啲嘅外國嘅所有嗰啲嘅研究咧，同埋即係話喺即係話前一排咧有一個嘅綜合分析咧，其實就係話如果我哋用嗰個鼻咽作為一個陽性作為準則，然後再睇下咧我哋做喉嚨、做鼻或者係即係兩樣都做嗰個嘅敏感度咧。如果我哋兩樣都做咧，個敏感度咧同我哋做嗰個鼻咽嗰個咧，即係話係深入去做嗰個鼻咽嗰個樣本咧，作為一個標準咧，分別唔大嘅，有97%，即係好接近大家。但調翻轉頭，如果你淨係做喉嚨咧，嗰、那個嘅敏感度係得68% 啫，因為個改變係相當大嘅，即係唔多你係唔見咗，即係話1/3到嗰個嘅敏感度。咁呢樣嘢呢就係、是、對我哋一啲強制嘅檢測呢免費嗰啲呢，咁其實就係有一啲嘅問題嘅，因為我哋其實唔淨止政府嘥大量嘅資源去做啦， 仲有你好多嘅即係話嘅我哋即係好多人咧，你要走去啲站度，咁都嘥好多時間啦，造成好多不便。如果你係即係要做嘅，但係又係用一個低敏感度嘅方法去做咧，咁其實同你嗰個公共衛生嘅原意咧係有啲相反嘅。咁我哋係留意到，即係話你係好多時係講內地嘅情況咧，因為內地情況同我哋好唔同嘅。因為內地咧，佢講緊一個咧，就係話常態化咧，佢係做好大量咧，喺一個好短時間內要做好大量。由於有好多人咧係要去呢啲檢測站咧，由於佢當地亦都冇一個好嘅群體免疫咧，喺呢啲檢測過程又要避免感染咧。佢哋一定係要個流好快，咁變咗佢哋係有佢哋嗰個流程簡化嘅考慮。香港我哋其實就而家呢個階段呢，如果你覺得真係話人多人手係唔夠嘅，因為咁其實你做少啲囉。因為點解呢？如果我哋已經踏上復常嘅路呢，你其實依靠嘅係依靠我哋累積咗落嚟嘅群體免疫嚟控制個疫情呢，喺我哋嘅社區傳播嘅。你嗰個檢測追蹤嗰個咧，好多你都冇做嘅咧，你都唔係真係依賴佢依賴得咁緊要咧。你只係愛嚟咧做一啲咧，真係話咧係要愛嚟真係需要保障一啲係高危群組啦，或者係咧真係話我哋疫情咧有一個好明顯嘅反彈咧，而令到我哋醫院又開始告急嗰陣時候咧，咁你嗰陣時佢可能先發揮一個比較大嘅角色。 做少啲，你覺得係邊啲咧？做少啲可以係邊啲咧？ 其實我諗你嗰個門檻可以升高啲，譬如你啲強檢嗰啲，你可以將嗰、那個譬如你有幾多個個案嘅嗰個門檻升高，或者污水個要高到係幾多嘅嗰門檻升高啲，咁你個個案自然又會少咗㗎啦。咁同埋有啲嘅可以用抗原再去取代嘅，咪用抗原去取代囉。你係咪真係要做咁多嘅核酸嘅檢測呢？其實就如果你已經做了抗原檢測呢，如果不是一個非常之高危的情況呢，你其實未必需要去再去做個核酸，又要再附加去做的。為什麼呢？核酸雖然敏感度是高一點，但你不要忘記呢，你不能夠即時有結果，亦都要等，同埋你隔日就算你是日日做，你都相隔呢起碼一日有24個鐘頭，再等埋你結果起碼8至12個鐘頭呢，咁你講緊32個鐘頭至到呢36個鐘頭呢，其實個病毒呢差上嚟都可以傳一兩代以上㗎喇。咁你根本上呢嗰、那個附加效應呢，你唔能夠經常做呢，你變咗嗰個附加效應其實係好低嘅。嗰啲可以考慮呢，你又可以減散佢囉。因為我哋唔係話唔做，只不過呢就係話因為佢角色呢已經係變咗次要呢，你係一定要選擇係真係話有需要保危護一啲高危嘅群組，或者我哋嘅社區呢嗰、那個醫療系統真係有再受壓力嗰陣時候呢，我哋先至再係即係話加強一啲見到有傳播風險信號嘅地方，咪喺嗰啲地方入面咪係可能係要再做多啲囉。但係大部分嘅情況呢，其實呢就係話個抗原檢測呢都係會比較上呢能夠快呀，同埋對嗰個用家同埋對即係話係我哋係政府嘅嗰個支出都係比較細咯。 Okay， 今次呢、這、一個鼻咽拭子樣本改為一個咽喉拭子樣本咧，亦都包括埋喺機場入境嘅檢測站嘅。我就想知呢、這個情況之下，會唔會頭先你都提到話嗰個敏感度會降低啦？會唔會令到啲輸入個案係因為呢一個原因而多咗機會流入佢個社區，而呢個又大唔大影響呢？你覺得？ 我諗嗰度呢就係、是、會有少少嘅影響，不過我哋其實而家呢個階段都唔係好驚輸入個案㗎啦。因為你講真，輸入嘅個案入面呢敏感度跌極呢，你都係好多都喺機場你都會揾到啦。第二樣嘢呢就係、是、話真真正正嘅你俾得佢返得屋企嘅呢啲個案，俾得佢返得屋企嗰啲呢，同佢即係話你俾佢呢就係話去唔去一啲嘅高危場所呢，其實個分別都唔係太大。因為如果你睇返新冠肺炎呢，最重要一個傳播途徑呢其實係返埋屋企。即係話如果我哋都外來輸入個案返得屋企嘅，咁其實入面呢你零加幾多呢，其實呢你都避免唔到呢呢啲變異病毒呢係會走入我哋個社區。但你就算你睇返走入個社區嚟講呢，其實入面呢 因為你的個案入面呢，相對我們個社區入面的本身那個的傳播的規模呢，其實是仍然是一個細數，你整體的個案都仍然呢，但都是低過 10%。第二樣嘢呢，就是話如果你睇返呢，大部分六成在機場找到，跟住有即係話係百零人到呢，你係頭嗰三日呢你係喺屋企度找到啦。咁但係因為佢已經返屋企，其實都可以會傳出去。咁其實你零加幾多呢，其實問題係冇乜特別分別。咁其實我哋都要真係諗諗，即係話你既然係已經免除咗檢疫呢，一啲令到嗰個旅客卻步嗰啲嘢呢，其實都係要真係要減散。如果唔係呢，你做嘅功夫變咗係白做嘅。 OK， 近日有啲嘅大型活動啦，包括國際金融峰會啦，同埋國際七人欖球賽啦。咁其中國際七人欖球賽呢，就係啲入場人士呢可以係飲食添嘅。咁有啲嘅講法就話啊，既然係呢一啲大型活動都可以咁樣嘅情況下舉辦得啦，係唔係可以都觀察到呢一啲活動之後嘅疫情有冇一啲大嘅影響呢？如果冇嘅話，係咪可以進一步放寬嘅防疫措施呢？你點睇呢一啲嘅講法？如果係放寬嘅話，又可以放寬去到邊一啲程度嘅防疫措施 咧？我哋今次呢啲咁嘅大型活動咧，其實就可能咧係嗰個特區政府咧係希望呢啲活動能夠成功啦，所以喺啲活動發生即係舉行之前咧，我諗係相當謹慎啦，好多嘅措施嘅放寬可能都會比較慢，包括你嗰個零加零啦。但調翻轉頭咧，你今次係放寬咗之後，你睇到嘅最緊要咧，就係話無論本地同埋一啲外地嘅人咧，都係對呢啲放寬咧係有一個熱切嘅期望。呢、這個我諗我哋係真係睇到嘅，而係我哋係要點樣回應佢。至於你話需唔需要褪，睇佢有冇問題咧？咁其實呢樣嘢你又唔預期佢會有咩問題，因為我哋要睇嗰個風險，一定要量化去睇。因為我哋今次嘅活動咧，就算你睇翻個親人欖球賽咧，佢只係牽涉到咧，譬如三日入邊二萬幾人喺入邊嘅接觸嘅活動啦。但你相對我哋個社區入邊咧，係幾百萬人都要翻工翻學咧，又要出去食飯啊，好多唔同情況嘅接觸咧，咁其實都係一個細嘅數目嘅啫。咁你唔會預期咧喺嗰度嘅一啲嘅少量接觸咧，就係、是、會真係會增加到個個案入邊咧。你就算講嘅佢係增加百零宗咁樣，你睇相對我哋會有五千宗，你都唔容易揾到個信號， okay。 所以根本上唔需要等啊！你根本上如果係放寬嘅零加零嘅，其實你可以隨時都做到。而你話嗰個機場嘅檢測咧，係唔係太理想嘅？你如果仍係用咗咽喉，即係同頭先嘅講法一樣，既然要做嘅，點解唔兩樣做咧？其實你係嘥多啲時間，但你個時間喺檢測時嘥多一兩分鐘，你可能即係話係佢嘅你料嘅時間可以減咗一半啦。但點翻轉頭，佢又要排隊，跟住你又要整，又要驗，嗰度講咗你搞咁多個鐘頭，你就係因為嗰兩三分鐘而將個敏感度係打咗三分之，即係打咗個六七，即係打咗個六折至七折，咁大家都唔想嘅。 嗱，最後我就想問一下，近日有啲討論就話係咪可以一啲院舍嗰度都可以放寬一啲措施咧？例如好似旅遊業咁樣，而家建議團進團出，等一啲長者揾個閉環嘅方式都出去一啲，譬如公園啊，有啲活動咁。你覺得呢一個風險大唔大咧？ 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無論喺個疫情咧，係喺呢個大流行，或者就去第二度第日變咗一個所謂風土化階段咧，都有需要保護一啲高危嘅長者嘅。我哋當然希望咧，嗰啲長者可以咧翻到以往咁樣咧，可以喺個社區活動啦，令到佢哋嗰個身心會比較健康。但係咧，最好咧都係話嗰啲院舍咧，能夠將嗰個院舍入邊嘅長者接種率咧，係要盡量提高啦。呢個係一個大前提，點解呢？因為而家個疫苗呢唔能夠真係話好有效咁樣呢係減截嗰個傳播嘅。 Okay。 而我哋本身呢一出親嘅活動呢，其實呢就唔係淨係出去啲人有風險，而係嗰啲譬如活動員呢，始終喺出面呢都一定係就多咗機會呢將個病毒帶入嗰個院舍度啦。無論透過嗰啲嘅院友或者工作人員，所謂閉環呢，相對我哋一個咁高度傳播嘅一個嘅病毒嚟講咧，個閉環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咁容易閉環嘅。你主要嚟講咧就係話，因為個群體免疫高，咁你就可以咧就係話咧係感染少，但係因為個疫苗唔能夠阻截。所以我哋都係靠一個整體個社區咧嗰個本身嗰個嘅群體免疫啦。但係最重要一個信息就係話， 在現在那個疫苗不能夠阻止的傳播情況之下呢、大家不能夠用個疫苗呢我來依賴去來阻止那個這些病毒輸入這些院舍的了，你一定是要靠那些院友自己要打齊三針。 Okay. 這件事就希望他們呢，即是說想是參與的院舍呢，盡快呢是將個院內那些的接種呢是盡量提高。咁如果係提高咗咧，其實你可以出去活動。其實如果係閉環冇問題嘅，遲啲咪可以再開放啲咯。因為其實所謂閉環咧，其實你出親去咧，你都唔容易閉環嘅。其實好多嘅感染因為係隱匿嘅，因為你都冇曬病徵， okay. 你根本上如何閉環咧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咧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頭先講到禮拜二起一啲社區檢測中心啦，就改為用一個咽喉拭子樣本，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呢一個做法同原本嘅做法有幾大分別啦。中大生物醫學學院客座副教授朱彦圖，早晨。 係，早晨。 早晨，朱彦圖，剛才提到這個嘅咽喉拭子樣本，禮拜二起就用這個方式啦。原本就是用一個鼻咽拭子合併嗰、那個合併拭子樣本嘅，喺個準確度方面係咪真係冇分別嘅？ 準確度咧就點都有少少犧牲嘅，即係畢竟你本來就係、是、有撩鼻哥有撩喉嚨啦，而家你就淨係撩喉嚨，冇錯。 嚇，頭先同阿梁子超傾，佢就提到一個叫靈敏度。或者即係嗰個靈敏度啦，呢個説法啦，其實同準確度係咪有冇分別嘅兩樣嘢嚟嘅定係？ 以一般大眾嘅了解，你可以當係同一樣嘢啦。咁亦都係即係究竟你撩完之後，佢能唔能夠準確咁話俾你聽，你究竟有中招定冇中招？ 所以你自己建唔建議係用而家即係新禮拜二會用呢一個叫咽喉拭子樣本去取代原本鼻咽拭子嘅做法咧？ 即係我相信咧，就係、呢個係當局係喺呢個準確度同埋係其他嘅指標嗰度去取得一個平衡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局長有講到，即係我哋香港做核酸測試咧，就要多快準二平五個指標啊。咁我會認為而家係即係將呢個鼻腔嘅拭子攞走，咁自然就係個準確度係會打咗個折扣啦。咁但係同時間就喺多快同埋二同埋平呢四個指標嗰度，其實都係會有一個改善。咁所以我認為係喺而家呢個疫情向住而家即係未來嘅一個方向發展嘅話，我諗呢個可能係當局啊點解會決定咁樣做嘅一個原因。 所謂準確度打呢個折扣係爭幾遠嘅咧？ 呢、這個就比較難講，因為呢個係機率嘅問題，即係好講緊嗰個市民佢如果真係中招嘅話，嗰啲病毒究竟喺邊個位置？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嗰個人嗰個病毒量係高嘅，其實你撩邊度都一定係會有一個好準確嘅結果啦。而家其實你最擔心或者你要需要去顧慮嘅就係一啲真係你嗰個病毒量係超低，即係你講一個 CC 值係35甚至以上嘅時候，你淨係撩一個地方，你能唔能夠揾到佢出嚟呢？咁呢個就係有一個可能係未必一定係百分百揾得到咯。咁但係其實所有嘅測試都係冇話百分百嘅。咁所以即係喺當中點樣去取得一個平衡啦？咁我覺得呢個都係要值得去思考，唔係淨係從個準確度去考量。咁否則嘅話，快速測試永遠都唔會係普及得到啦。 嗱，而家個改動就係基本上係唔撩鼻啦，就係、是用喉嚨嗰個嘅樣本啦。咁有冇一啲情況係可能喺個鼻腔或者撩鼻先至揾到個病毒，而喺喉嚨嗰度就算發咗病咧，都未必咁容易驗到。會唔會出現呢啲情況啊？呢啲情況係多唔多嘅咧？ 呢啲情況以我所知咧，就喺第五波或者 Omicron 嚟講咧，就唔多嘅。尤其是咧，我諗其實好多專家都會知道咧，就係即係當個Omicron 啱啱個病人開始中嘅時候咧，其實大部分嘅病毒都會喺個喉嚨嗰度，然後再慢慢去翻嗰個鼻腔嗰度。咁所以即係其實撩喉嚨係甚至可以話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就係即係一啲早期啲嘅病人係能夠揾到出嚟啦。咁當然你合併係最理想啦。咁但係你淨係做一個位置嘅時候，咁你去採咽喉嘅樣本，其實都係叫做足夠。 我想知由即係鼻咽去到用新一個做法就係咽喉取代啦。喺因為政府嘅講法就話可以縮短個採樣時間，有冇話即係快到幾多嘅？每日可以做多幾多嘅？可唔可以量化呢件事 嘅？呢個就真係可以幫到好多手嘅，因為其實我見到成件事最大嘅得著就係嗰個速度係會提升啦。即係你成本就算啦，因為都係你講緊即係一個識條識字幾毫子嘅成本啫。咁但係即係你講緊嗰個速度嘅話咧，你本來係要撩三個地方，因為鼻哥你係撩兩個窿噶嘛，兩個鼻窿噶嘛。咁所以其實你其實淨係喺採樣嗰個位，你係慳咗三分之二嘅時間。咁當然你計返埋嗰啲市民入嚟登記呀、坐低呀、去撩呀、開蓋呀，咁其實整體嚟講，我認為個時間係會慳到一半。

明年将续办。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揭幕，将讨论发达国家应否向贫穷国家赔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時間嚟到8點38分，國際七人欖球賽尋日就在香港大球場是最後一日結束了，閉幕了。特首李家超都在社交媒體那裡就發帖文提到，就說七欖賽證明本港已經重返國際舞台，又說香港迎來了新的篇章。另一名官員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就提到，說未來幾個月都有一些更加大型的國際體育盛事在香港舉行的，說香港仍然是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形容是邁向復常之路有一個良好勢頭。點睇一啲嘅盛事嘅情況，其實旅遊業界呢一啲嘅盛事會唔會都吸引咗多啲旅客嚟咧？尤其是頭先提到呢一個國際七人欖球賽，佢哋觀察係點樣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電話旁邊咧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朱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姚柏良。头先提到一年三日呢、七榄赛啦，你自己有冇睇到呢啲盛事喺而家呢个阶段对于香港嘅旅游业嚟讲有几大帮助咧？ 其实就大家都感受到，即系今次呢个七榄，即系虽然冇游客嘅情况下去举行啦，但系个气氛系非常之热烈嘅，吓亦都举办得非常之成功。大会基本上都响组织咁大型嘅活动咧，都即系过往咁多年嘅经验咧，都已经系非常之驾轻就熟噶啦。咁現場我都有去感受一下，事實上係即係氣氛非常之熱烈嘅、大家都感覺到即係呢類型嘅國際盛事咧，我哋香港要盡快爭取多啲舉辦。咁、其實就自從即係實施零加三之後咧，其實我哋都同政府反映就係話，即係其實零加三咧，即係只可以能夠作為一個即係一個過渡期、而且呢個過渡期緩衝期係越短越好。即係我哋都希望係盡快去實施零加零嘅，不過即係零加零未實施之前，都係要諗下點樣去進一步去放寬。其實今次呢、金融領袖峰會之後咧，跟住又七人欖球賽啦，咁其實延續住呢個氣勢，如果政府能夠再進一步去放寬一啲嘅措施，係令到呢個勢頭可以繼續延續落去咧，亦令到全世界都感受到香港真係翻嚟啦！呢個成個氣氛咧係相當之重要嘅嚇。咁、等香港可以真係動起嚟、活起嚟，咁旅遊業先至有活水。咁我哋好關注就係、即係點樣可以能夠最進一步放寬啲措施，令到遊客可以重臨香港。 嗯，即係頭先我聽你咁講，喺零加三之下，就算有啲大型嘅盛事，你頭先形容係冇遊客，即係都未必吸引到遊客嚟喺盛事之下都係嘛？ 其实大家明白，即系喺零加三嘅现时呢个措施之下啦，即系喺皇马之下，其实系唔入得去球场去睇呢啲赛事嘅。咁同时嚟讲，亦都系喺香港，即系要食饭都有困难嘅。咁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游客嚟到香港，咁佢嚟为乜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疑问啦。即系绝对系冇一个吸引力，冇一个竞争力嘅。所以我哋其实一路都系同政府反映啦，希望能够会唔会可以用一个团进团出嘅模式，可以能够有所豁免。令到即係我哋係可以一個既係能夠滿足到政府其實要一個穩控嘅風險，亦都係可以步向一個穩步復常嘅呢兩個原則目標咧。即係喺呢一個平衡之下，可以能夠令到我哋旅遊業界可以盡快睇到遊客重臨香港嘅一個曙光，呢個非常之重要嘅。 喺港團進團出之前咧，我都想講，因為七欖嘅第一日咧，有傳媒都問到一啲嘅海外旅客，其中有旅客咧就話，因為唔了解香港嗰個皇馬嘅限制啊，咁啊嚟到先知道原來唔可以入去睇賽事嘅咁。呢、這個有冇反映到一啲嘅防疫措施係對於遊客嚟講嗰個情況係點咧？或者呢防疫措施對於旅客嚟講，佢哋認唔認識嗰個程度咧？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個情況？ 我覺得就係其實大家都對於皇馬呢個制度咧，即係當然係即係本身亦都可能對一啲遊客，如果純粹為咗七欖而嚟嘅，可能佢本身真係好一顆熱情嚟之前，可能未必有太細緻去睇到呢啲皇馬嘅限制，咁令到有少少咁嘅誤會啦。呢、這個比較可惜嘅，但係大會做得非常之好，佢響即係最尾一日咧，要招呼佢哋去呢、這個即係包廂去接待佢哋，令到佢哋可以能夠都感受到最好精彩嘅一刻。咁其實呢啲做法都係一個好嘅一個即係待客之道啦。咁其實皇馬我呢一路都覺得即係絕對係有優化去調整嘅空間嘅。即係原則上邏輯上都係存在啲問題。大家都明白，即係皇馬嘅人喺海外翻嚟香港又好，或者遊客嚟香港都好。咁其實你係可以 即係去翻工啊、翻學啊、去從事一啲嘅自由嘅活動，但係當然咧係唔可以除口罩去食飯，咁唔可以進入一啲嘅即係指定嘅場所。咁但係其實就大家要明白，即係就算遊客又好，或者我哋本地居民翻嚟都好啦，即係其實你如果去出席一啲活動，係唔需要除口罩嘅，譬如去博物館參觀或者一啲嘅娛樂場所。例如好似主題樂園啊，呢啲嘅地方其實都係公共即係開放嘅空間，又唔係室內嘅空間。其實呢啲都係一啲低風險嘅一啲嘅地方，亦都我相信即係戴住口罩去從事呢啲活動都唔會帶嚟咩傳播嘅風險。咁所以呢啲其實正正就係需要去調整一下呢啲黃碼嘅限制，令到遊客有理由嚟香港，呢個好緊要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香港其實你睇到我哋係絕對有好多優勢去舉辦好多國際嘅體育盛事啊，同埋一啲嘅大型嘅國際會議啊，呢啲都係我哋嘅優勢。好多展覽業呢都係需要即係我哋香港係盡快要進一步嘅放寬，我哋先可以能夠搶返一啲嘅國際嘅會議展覽嘅一啲嘅項目返嚟。呢、這個我哋真係好有個迫切性嘅。 頭先都講到團進團出，咁啊，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都話正考慮用呢個嘅方式俾一啲嘅遊客嚟啦。咁所謂團進團出就係業界，譬如旅議會總幹事嘅楊淑芬咧，之前都建議過，譬如就係組團導遊嘅方式，等一啲入境旅客咧，嚟香港之前咧就決定好嘅行程做登記，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就安排專車接載啦。譬如有一啲嘅閉環嘅形式去用膳啊，包廂嘅形式用膳啊，盡量減少佢哋同其他客人喺餐廳嘅接觸啊等等。咁亦都團進團出去一啲嘅景點，就好似主題公園啊、博物館咁樣。頭先好似你頭先話皇馬嗰啲，譬如戴住口罩係咪都可以照去博物館等等咧咁？但我就咁聽呢個團進團出同一般去旅行團嗰個方式有啲咩分別咧？定係都差唔多嘅？ 其實就即係喺現時，我哋有一個咁仲係咁即係相對其他國家地區仲係咁嚴謹嘅嗰個入境檢疫嘅政策之下咧，即係我哋係要做一啲嘅入境團，其實相當之艱難嘅。所以如果唔喺呢個皇馬呢個機制上邊可以有一啲嘅豁免嘅話咧，我哋基本上係冇乜可能做到團入境團。咁你一般嘅散客嚟到香港都好啦，即係佢亦都係嚟嘅目的。即係除非佢本身有商務嘅一啲嘅理由，或者佢本身有啲探親嘅理由，否則嘅話佢純粹嚟觀光咧係冇嗰個意欲嘅。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希望能夠盡快吸引到遊客嚟香港，亦都俾到世界一個信息，香港真係對外再進一步放寬啦咁嘅信息嘅話咧，就希望政府要盡快去即係俾到業界呢啲嘅豁免，可以盡快做一個團進團出嘅形式咧，去令到遊客係願意嚟香港。咁其實我相信即係。如果實施嘅初期咧，我相信都係會喺一啲嘅可能啲商務團啊、一啲嘅展覽團啊、一啲會議團為主嘅。咁啊，純觀光團咧都仲係要有啲時間去觀望。但係最緊要就係政府盡快開綠燈先。咁詳情咧個方面，我相信即係局方都會盡快再同我哋業界去再商討，即係具體點樣執行嘅細節啦。但係我覺得希望政府就盡快開咗個綠燈先，咁先至去諗下點樣等業界先至會有真係去同。有人同餐飲啊，同各方面啊、景點啊各方面去一齊去研究，點樣去攞到一個好嘅方案，令到政府又放心，而遊客又真係願意嚟香港嘅，呢個係要攞個咁嘅效果咯。 因為旅議會之前就話交咗團進團出，佢哋建議嘅一啲景點嘅名單啦。而家據你了解，其實個進展係傾成點樣？ 其實文體旅遊局都相當之積極嘅，佢哋都好緊密咁同業界溝通緊。咁呢方面希望能夠盡快有好消息啦。咁最緊要就係即係我諗細節嘅嘢可以再一路去即係去探討，去點安排。但係最緊要就係先撳咗個綠燈掣先。 因為我聽頭先嗰個嘅講法，如果團進團出，你哋有冇個目標係吸引邊一類型嘅遊客咧？因為譬如如果用膳都用個包廂形式係去餐廳嗰度去用膳，即係佢哋自由去唔同嘅餐廳食嘢，呢一樣嘢就冇咗噶啦喎，係咪咁？ 一般如果用團進團出嘅概念嘅話咧，當然係即係有啲夠，即係有人登記咗一啲嘅即係行程嘅路線啊，去會去參觀啲咩景點啊，同埋食飯邊度食啊，呢啲都係會有一個明確嘅安排，都可能用翻我哋即係旅議會一路喺本地遊呢方面都有一個好系統嘅、好有經驗嘅一個做法，係即係預先嘅行程嘅一啲嘅登記嘅措施。咁喺呢啲細節上，我哋大家都覺得係即係操作上完全係冇問題嘅。 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客人嗰方面嚟講，要因應翻唔同嘅類型嘅客人，我諗相信要有唔同嘅安排啦。即係譬如跟如果有啲嘅商務團嘅，咁當然可能食嘢嗰方面可能要高端少少啊，或者各方面即係唔同嘅層次嘅客人會有唔同嘅需求。但係一個原則就係話，即係我哋係肯定係會旅遊業界咧，即係入境團嘅話咧，一定係會有個。導遊啦，係全程跟進啦，亦都會提醒客人一啲嘅防疫嘅措施要求啊，亦都作為一個即係喺整體去管理上嚟講咧，即係會盡量係避免我哋嘅客人同本地嘅市民係有太多嘅交叉嘅空間。咁呢方面，我相信我哋係業界係絕對能夠配合到政府嘅需求嘅。 嗯，因為我意思，譬如你以前入境團啲旅客跟團食完飯之後，譬如去食宵夜，可以自己去唔同嘅餐廳度食。而家你呢一個方式就變咗佢哋唔可以自己去自己選擇或者自己想去嘅餐廳嗰度食嘢啊嘛。可以吸引到幾多遊客？可以吸引到商務客之外，有冇其他遊客？其實幫到幾多咧？ 業界估計咧，即係初期嚟講咧，即係我唔會話有太大嘅，即係一個量可以入到嚟香港嘅。即係大家明白，其實香港本身即係我諗，如果純嚟香港玩嘅，可能都最多四日三夜啊，三日兩夜為主，一啲比較短線啲嘅，可能講緊啲東南亞啲國家佢嚟香港呢方面，即係大家如果你睇到其實嚟香港嘅，即係如果本身係純粹嚟玩嘅話咧，肯定係即係三四日乜都夠噶啦。從佢哋嘅概念嚟講，但係我哋嚟緊香港，如果我哋進一步又仲有好多嘅一啲嘅我哋大型嘅城市啊，例如嚟緊又有今個月尾都有壁球嘅呢、這個國際嘅一個賽事啦，世界錦標賽啦，亦都下個月亦都有我哋嘅旅發局舉辦嘅單車節啦。咁事實上，即係我哋嚟緊嘅國際城市、體育城市係一浪接一浪嘅。咁我哋都希望係話，即係用團進團出先做咗個試點，希望盡快能夠加速、加快， okay. 再進一步去到行到零加零呢度，令到我哋真係能夠即係鬆綁，可以能夠更容易地去做一啲接待一啲入境旅客啦。 好啊，唔該曬阿姚柏良，同你傾到呢度先。姚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係 Kelvin Zhang 眼科專科醫生。 我係侯君祥皮膚科專科醫生。 我係 JC 營養學家。 我係 Dr. Eric Poon， 我係一位運動科學系博士。 我係顏寶麟全科加護醫生。 我係 Dr. Clara Wong 骨科專科醫生。 健康資訊長知識，精靈醫學 Take Away。 港台電視31，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睇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局长都提到一些国际体育城市在香港举行，形容是迈向复常之路的良好势头。不过另一方面，在安老院舍方面，在现在这个复常之路之下，有没有一些措施可以放宽呢？安老事务委员会前主席、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就说，长期不外出令到一些长者受到一些情绪或者病情那里都有受损，已经向社署建议参考旅游界是一个团进团出的一些闭环方式，给一些院舍的长者都可以出到去公园等等的空旷地方活动。你是怎样看？会不会你都是一些院舍的家属呢？怎样看这个方式呢？1872311 1872311。社署方面就说会稍後會公布一些放寬院舍探訪的安排，至於住客外出活動就是會繼續留意疫情的發展的。電話旁邊就請來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早晨。 Hey， 早晨，蕭樂文。 早晨李輝，怎麼看這個團進團出的方式，是否可以給一些院舍長者出去公園等等的地方活動？ 是啊，那些老人家即在院舍差不多三年，那他都看到電視的新聞，知道咧個復常之路近期有好多嘅放寬，例如燒烤啦，又放寬咗啦，亦都有十二人一圍啦。咁其實佢哋都有 say 噶嘛，佢哋都有聲音噶嘛。我哋幾時先可以出去啊？問咗咁耐咁，其實呢個聲音都強烈嘅。 咁但係呢就我知道政府方面呢佢哋就不容有失，即係覺得我哋都要有數據，我哋知道呢一系列放寬咗之後會唔會有疫情嘅反彈呢，特別係而家係嗰個冬季流感又嗰個夾擊底下，咁政府呢就相對係有一啲嘅保守嘅。咁我哋都希望呢即係社署話喂可唔可以提出一啲清晰啲嘅指引啊，譬如好似團進團出閉環式嘅一啲巴士遊。咁其實呢私底下呢因為個老人家嗰啲訴求啊同埋聲音都大呢，咁我哋有啲院舍都開始去安排一啲活動俾佢哋嘅，又用自己嘅院巴啦，咁就透過個窗外去睇到城市嘅景啊，綠化啊咁樣，咁佢哋都興奮嘅。 OK， 咁就算係落車咧，都係喺啲空曠嘅地方，好似係 M 加博物館外邊嘅草坪啊，可以遠眺到對面嘅港島啊，佢哋翻到去好多好多話題噶。出咗出去之後咧，成個人好似醒曬咁啊！咁有啲冇去，即係冇跟團出去嗰啲咧，翻去聽佢哋咁講咧，其實都係一種開心嘅 share 分享。我覺得係有需要俾老人家喺精神生活方面咧。 Okay. 有一啲嘅放寬， 即係而家已經有呢一啲嘅活動係一個類似閉環或者團進團出嘅方式去做呢啲活動，同埋係咪都有分邊一類老人家可以出去，邊一啲係唔可以出去，要留喺院舍咁？ 當然佢必須係要完成三針啦，同埋佢嗰個即係身體狀況 OK 啊，可以攞到嗰、那個叫做係我哋入酒樓嘅安心出行。一樣嘅，佢要達到呢、這個呢呢、這個條件，佢先可以出去啦。當然係要徵求屋企人嘅同意。 OK， 咁我哋會同佢出去咯嚇。 因為我見就話都要社署參考旅遊業界嗰個團進團出個閉環方式，我以為係未開始呢一個可以俾啲老人家出去有唔同活動嘅做法嘅添。同埋你哋係諗住即係所謂閉環係咪又真係咁容易做到閉環呢？就算空曠嘅地方係咪都有機會接觸到其他嘅市民？對於長者一啲體弱嘅人士，尤其是會有一啲嘅風險喺度咧。 嗱，呢個風險咧個掌控咧，確實係我哋要嚴守嘅。咁你如果係去到啲空曠嘅地方，即係盡可能你團進團出，我哋就盡量唔好接觸一啲即係社會嘅人士啦。咁同埋係希望呢啲老人家都係跟住我哋成團人咁樣，即係就算係你落車，你個範圍都冇其他嘅社會人士，咁呢個我哋要掌控得好咯嚇。 所以主要係咪可以去邊啲地方呢？就是、主要都係啲公園、一啲戶外空曠嘅地方係嘛？仲有冇其他地方你哋建議都可以俾啲院舍長者出去嘅時候可以去嘅？ 都係一啲。呢一類嘅地方咯，唔敢即係咁大膽。要睇翻咧，近期如果係七人欖球賽啊，或者喺啲國際城市啊，佢哋又可以唔戴口罩，都冇反彈嘅話咧，咁先至係有條件去放寬，咁有個數據。因為我相信政府都唔夠膽，點樣俾個清晰嘅指引你咧？咁其實我琴日都有同局長講，喂，我話可唔可以俾到一啲？佢話我哋商量緊，但係咧。就真係要睇下近日我哋嘅社會放寬咗之後，有冇一個大型嘅反彈？長者嗰個管控嘅措施咧，不容有失啦。 即係其實而家係可以係外出有啲活動嘅，我想聽你咁講。但係我見又話即係社署會繼續留意嗰個疫情嘅，就住呢一個住客外出活動方面，其實係準唔準出去嘅咧？已經同埋。即係啲院舍嘅反應係點咧？對於長者係可以外出，會唔會佢哋都好擔心，反而會帶嚟一個風險，佢哋要處理嘅喎？呢、這個都咁係點嘅咧？ 當然啦，如果有清晰嘅指引，我可以即係有大條道理跟個指引去做。咁而家我哋自己團進團出咧，就係、是、長者嗰個聲音太大啦，亦都喺院舍。太長時間，我哋去做呢一個咁樣嘅活動，因為咧其實係探訪方面咧，譬如好似一啲義剪啊，上嚟院舍度幫啲長者剪頭髮啦、 或者啲義工嘅探訪，其實我哋開展咗噶咯。嗱呢樣嘢咧，社署係唔反對嘅，因為始終佢嘅生活都要有同社會嘅接觸。咁呢個既然外邊嘅人入得嚟啦，佢哋當然係要有核酸檢測陰性啦，亦都打咗針啦。咁我哋嗰啲探訪又冇話令到個院舍嘅長者接觸咗外來嘅義工，而出現一啲疫情嘅反彈，又睇唔到有呢種趨勢，咁所以咧就一步步嚟啦。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李輝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嗱，社署嘅回應就係咁嘅，考慮到咧所有院舍訪客咧需要喺探訪之前48小時。內咧進行呢個核酸檢測，以及提供陰性結果證明。咁同時咧係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之下相關疫苗接種要求。咁社署咧正係同衛生當局咧係探討放寬院舍探訪嘅規定。咁社署都會係稍後咧會公布有關嘅安排。咁頭先提到一啲住客啊，喺呢個疫情之下都好耐冇，即係啲安老院嘅住客好耐都冇出到去院舍啦。咁係咪都可以安排一啲活動咧？咁住客外出嘅活動安排，社署就話會繼續留意疫情嘅發展，適時徵詢衛生當局的意見，並且作適當的安排，以減低在院舍入面傳播2019冠狀病毒病的風險。你自己怎麼看呢？會不會你都是一些院舍的家屬呢？講一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在疫情之下一些院舍的院友很久都沒有出過去了，如果在一些閉環的方式之下安排一些活動，你怎麼看呢？187231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大球场举办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昨日圆满闭幕，一连三日的赛事吸引到65000人次入场。在昨日最后一日赛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观赛，和观众举杯畅饮。李家超在赛后分享说，七榄赛事的成功举办证明了香港已经重返国际舞台，迎来新篇章。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律政司今日起一连五日举办香港法律周2022，活动邀请了全球各地专家、执业者、政府官员、学者就多个议题分享意见，内容包括推动法治建设以及同一带一路有关的法律科技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透露，有27名来自其他国家的嘉宾应邀出席，他们已经按现行机制申请，并且获批入境检疫豁免。有關人士抵港之後會獲發臨時疫苗通行證藍碼，如果檢測呈陽性就不能夠參加活動。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今年初爆發第五波新冠疫情，時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日前接受專訪時候承認，上屆政府沿用頭四波疫情狀況推算第五波疫情發展，而是低估了感染數字，但是他不認為有準備不足。被問到上屆政府應不應該向市民和死者家屬致歉，他認為不應該糾纏，應該向前看，亦都不評論應不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是就認同有必要檢討以應對日後新出現的傳染病。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環球主要央行年內大舉加息，匯豐控股行政總裁祁耀連形容過去12年的超低息環境才是異常，預期各地央行短線會繼續加息，但當通脹受控就會重新下調利息，市場需要重新調整預期，零息時代不再回來，長遠利率將會處於2%至3%的水平。被問到加息周期何時見頂，祁耀連說他不是預言家，亦都不是經濟學家，即使是經濟學家大部分都承認很多時候都會預計錯誤，但是歷史顯示利息處於2%至3%才是常態，能夠同時控制通脹和讓經濟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根據中原地產統計，2020至2022年第三季落成的新樓盤，由財務公司承按的宗數達到2458宗，合共涉資大約236億。由於多數是屬於高成數按揭，一般由財力稍欠的買家為借到盡上車之用，這些一般有2-3年低息蜜月期，之後就會收取 P+2厘甚至 P+3厘的高息，小業主之後都會將單位轉按到銀行。 两三年的新盘普遍以高日价出售，现时的楼价已经下跌一至到两成，转案需要台钱上会。有市场人士忧虑这些财务公司的成案恐怕会成为高危群组，担心会引发港版次案危机。文汇报报道。 明報報導，幼兒版復必泰疫苗抵港，半歲至到四歲的幼兒這個星期三起可以在四間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網上系統昨天早上九點起開放預約，政府發言人回覆說，截至到昨晚八點，網上系統接獲大約370宗幼兒接種復必泰的預約。根據政府新冠疫苗網站，一共有19594名半歲到四歲的幼兒接種第一劑科興疫苗，接種率是 18.84%， 而第二針的接種率就是 10.78%。 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话，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不受风雨影响成功举办，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圆满闭幕，向外界清晰展示开放香港的活力和动力。时评话，不单止拉动人气和财气，更加是大大提振市民信心和士气，令国际城市的主办机构都有信心重临香港，令政府有更加坚定的决心迈出更大的复常步伐。商报时评。 大公报社评，香港法律周2022今日开幕，来自全球的法律界就争议解决机制、促进司法公正、推动法治建设等一系列议题分享见解。社评话，展示香港坚实的法治根基、领先的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等独特优势，标志着香港逐步复常，亦都标志香港正迈出加速发展的步伐。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话，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记者会，官员仍然口径一致强调，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同埋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稍为乐观的是，相关官员愿意正视过度防疫所带来的次生灾害问题。社评话，只要处理得精准，仍然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活力，远胜于形式主义累及国家举步不前。信报社评。 《經濟日報》社評說，美國中期選舉星期二舉行，最新民意數據反映民主黨平均要失去眾議院31席，一度有機會勉強保住的參議院亦都要減少4席，將會完全失去兩院的控制權。社評說，府院分治將會引發的衝突和癱瘓，難免錯選拜登餘下兩年任期的管治效率和施政威信。《經濟日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在港岛的坚拿道天桥。坚拿道天桥去北行线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的，应该是跑马地方向。坚拿道天桥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洛克道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多车嘅。咁隧道方面啊，讲埋仲有一宗意外咧，喺荔枝角道嘅九龙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塞车啦，咁而家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嘉烈医院。呈祥道去荃湾都受到影响嘅，龙尾就排队北假山花园。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开，因为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葵涌道马嘉烈医院同埋呈祥道近住北假山花园嘅。咁塞紧车嘅朋友忍耐一下啦。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几好，系跑马地线就较为多车，而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就塞到去新山道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住碧桃花园嘅，而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喺单车馆公园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咁啊再讲一次吓，坚拿道天桥南行线落去跑马地嘅支路，近住洛克道慢线有坏车阻路嘅。咁啊而家 就一带挤塞嘅。龙尾近住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出口，坚拿道天桥南行线落去跑马地嘅支路，近住洛克道慢线又坏车阻路。龙尾去到红隧嘅红隧港岛出口。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和富中心一带就多车嘅，而西区嘅薄扶林道中环近住域多利道一带都多车啦，龙尾排到去石排湾道近住华贵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新界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就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而家净系新墟市中心嗰段咧就仲系多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仍然交通繁忙嘅。去九龙方向就近住沥源村至到沙田马场段多车啦，去上水方向咧就近住新城市广场至到美林村段慢车噶。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揀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到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25266366。 2022年11月7日，国际七人榄球赛结束，三日合共超过60000人次入场， 新增4988宗确诊，多13名患者离世。 陈茂波指，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展示香港复常，明年将续办。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揭幕，将讨论发达国家应否向贫穷国家赔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时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就列明，在一些院舍的院友如非必要是不应离开院舍的。安老事务委员会前主席林正财就是向到报章就提到，说疫情之前安老院舍就有不少的活动，都间中有一些的义工探访。不过爆发疫情之后，长者除了复诊都比较少机会是外出，由于长者和外界接触减少，都令到他们譬如在认知能力方面可能会有退步，尤其是一些有认知障碍外嘅一啲长者，咁佢就建议咧，系咪可以容许一啲长者去一啲郊外啊、大公园等等？就建议社署咧可以系列明一啲清晰嘅要求，包括司机同埋义工咧要接受检测啦，活动期间咧唔可以接触外人，除口罩嗰阵咧有员工喺旁边系观察，确保唔会暴露喺感染风险。又建议若果系家属有意同行咧，可以用一个义工身份参与活动，同时都会满足一啲指定嘅检测要求。譬如食饭系点样咧，就建议。而是先容許在户外空旷地方野餐，进一步呢是再放宽俾到长者去有包厢的餐厅嗰度用膳等等。点睇啲嘅建议呢，就住一啲嘅院舍嘅长者嚟讲，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点解旁边有曾女士，早晨。 是早晨主持人。 你好，请讲。 我觉得佢而家咁样样呢个建议呢係跳咗中间好多小步，一揽就想揽到出门口，係太过急进啦。与其佢係想俾呢啲院友有一啲嘅活动啊，适应返嗰个社会，佢倒不如实际啲，即係俾嗰啲院友嘅家属可以去院舍探访，时间长啲，唔好隔住块板，距离 1.5 米，双方着晒保护衣。你不如就俾啲院舍嘅家人、院友家人可以多啲上去，比较自由啲，可以扶下佢哋、抱下佢哋、揽下佢哋，喺院舍嘅梳化嗰度，大家两个安安静静咁坐喺度倾下偈，甚至喺食饭嘅时段里边陪佢哋食餐饭，喂下佢哋。即系我觉得呢个仲嚟得实际啲啦，即系 好过带佢哋出去，就直情可以系亲近啲喺院舍度有啲嘅接触更加好，系咪咁？ 是啦，咁即係你既然要求院友嘅家属去见佢哋嘅时候做咗咁多嘅防御措施，做咗咁多嘅检测，甚至嗰个要求仲比起你哋喺院友里喺院舍里面嘅员工嘅要求仲严紧，咁点解要做到咁样，你即係好似绝对隔离咁样，咁但係相反你一跳你就跳到俾佢出街，即係 我有啲莫名其妙啊，對於林正財呢個建議，即係而家好似我哋有好多，我自己屋企有家人住院舍，我亦都有好多親戚長者朋友住院舍。好似我有一個女朋友佢為例，佢嘅媽媽住喺院舍，我呢個朋友係好孝順，佢每一晚都上去幫媽媽做按摩。但係而家三年啦，完全停曬，佢媽媽喺視像嗰度都話。即系你几时可以嚟？即系帮我捻下松下咧，咁样啊！即系虽然物理治疗咁有，即系每个星期做一次两次，每次十分钟系冇意义嘅。人哋系每一日都上去帮屋企人做，呢、个甚至亦都系减轻咗你院舍里边嘅员工照顾院友嘅压力， 同埋家人之间嗰个接触啦。咁，仲有黄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啊，早晨啊！我咧就好同意曾小姐啱啱前一位讲嗰啲全部嘅 point， 我都好同意。但我想讲俾你听咧，院舍都会分高中，即系分几种嘅，一种系叫 CNA， 一种叫做护理院。咁我妈妈喺护理院，亦都系认知障碍 final stage 嘅。咁佢需要嘅精神健康咧，如果有得出街啊、喂饭，即系出去咧，佢个人咧。佢會嗰個認知障礙退化慢好多，同埋開心翻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其實咧，我就覺得頭先嗰位李女士早期嗰、那個，佢話已經有活動，其實我話俾你聽，係啦，佢話嗰啲有，我同意佢講話可以有精神㗎。佢話已經有，其實咧社署係好 mean 嘅。林正財叫佢去下老人院睇下，叫社署署長啲 DO 落去個區實際去望下。佢話嗰啲有嗰啲活動咧，第一。你去只係譬如好似我媽媽，佢只係一個禮拜出去平台15分鐘 ，OK， 15分鐘啫。咁你又冇得一路冇得曬太陽，你知老人家都需要維他命 D。咁所以咧，其實我應該咧，社署只係講個指引，就唔話要清晰到咧教埋你去廁所點樣去洗頭洗嘢。點解咧？因為間間院舍唔同，譬如好似我媽媽嗰度，我其實要求個院舍，我話嗱，我你對面有個大公園，香港而家疫情後咧，啲公園啊真係全世界全亞洲最好之一㗎，係冇人㗎，啲設施超級好，我自己都唔知，咁點解我唔可以點對點每日一次，亦都要睇個老人家情況。我媽媽所有糖尿、心臟、血壓乜嘢都冇，好精靈，只不過 dementia。咁你咪申請，你咪叫個護士或者社工評估個啊，同個家屬傾啊，原來佢都精神嘅，食到嘢嘅，咁不如俾推輪椅推佢出去，我點對點行去個公園5分鐘啫，我只係喺院舍去個公園5分鐘。 即家屬或者即你自己帶翻，你意思係就唔係話院舍嘅員工帶阿媽媽出去咁？ 兩樣都得，咁但係如果佢唔得嘅，我自己帶翻亦都可以，亦、 okay, 都可以。咁、 okay. 亦都有啲人咧係揾到疫情前係請咗個印佣、個姐姐幫手。而家有啲咧姐姐就摆喺屋企坐冇嘢做，但系院舍又帮唔到，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哋嗰种骨折咧系好大好大，你点对点，但系唔使闭环，唔使次次话要职员咯。 Okay. 有阵时你要多个 option。如果以前我哋嘅政策方向点解一定要系闭环式闭封咧？其实冇人嘅，成个公园你去下蓝田，你周围我啊住沙田啦，喺大围。咁同埋你如果咁樣，你唔能夠一刀切。如果唔係，你係屈死老人家。你每日你就算話院舍啲同事啲社工大，你淨係沙田區，你有遊同佢哋遊下車河，佢唔需要話去稻香啊，去酒樓啊。所以政府話一跳話跳到去酒樓，阿媽嗰啲邊度食到酒樓嘢？個個都食午餐。 OK， 所以點對點嗰啲你都可以接受。黃小姐，唔該曬你。仲有馮小姐打上嚟喎，早晨。 早晨。 你好，請講。 我本身自己是做在智障院舍做的员工来的。咁我哋其实两年前我哋都是已经俾咗啲院友是去游车河呢个活动㗎啦。但是我唔知点解政府而家先去推广要保人院，而我爸爸呢是今年六月，因为疫情之前是一月派咗老人院，但是都唔敢入去，六月终于都入去老人院啦。但是呢几个月呢，爸爸就话入到去是会即係好消极态度，入去真係等于等死。 怎樣覺得呢？即是跟家屬接觸不到，因為 是啊，因為沒得探啦，同埋每日譬如收到啲院舍嘅資訊，就係話今日又有職員確診，所以暫停探訪。直日都係咁收到，一路喺度吞到呢係真係可能半年先探到一次。所以我覺得呢，爸爸呢喺老人院呢，第一已經冇咗任何嘅娛樂。點解你哋唔諗下呢？政府喺院舍做一啲設施或者啲防備嘅工具啊， okay. 可以俾佢哋打到麻雀啊，呢一個都係一個 好好解決方法，因為 就算喺院舍入邊都多啲娛樂。 係啦，你係你可以有咁，你餐廳都有一個咩人數限制啦。點解打麻雀唔可以咧 ？OK， 好啊，唔該曬，馮小姐。仲有莫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Hey, 你好啊，主持你好啊，乐文系咪？ 系，请讲。 你好啊，咁我都好中意听你呢个节目，知多好多嘢嘅。咁我首先都赞下你哋先啦，你又做得好好吓。 好，多谢。 咁咧就我个妹妹咧就系住康怀志啊。 嗯。 啊，系啊，长沙湾嗰边嘅。咁其实 即系个院舍嚟嘅，都系一个系嘛？ 系啊，佢隔篱系工场。 Okay. 一边咧就系院舍，系啦。咁咧其实佢哋嗰度做得好好，但系因为呢三年嘅疫情咧。就影響到咧，我睇到咧，尤其是我妹妹咧，係嗰個衰退得好緊要，佢怕人，好怕人，好驚。簡單咁樣講，佢以前帶佢出嚟，帶佢上嗰啲電梯咧，佢冇問題嘅，即係拖住佢、翹住佢咧，咁兩三步佢就可以搭到落去。但係而家因為佢少接觸人，少出嚟，佢係唔敢，因為嗰日同佢出嚟明愛覆診咧。咁啊！但系搭啲电梯，佢系唔敢惊，五分钟成五分钟，佢都唔敢搭落去，佢就话好惊。即系其实已经睇到佢系退化、萎缩、惊人、避啊，好多嘢都系啊，所以睇到好心痛啦吓。咁头先嗰啲听众都打到嚟咧，佢哋嗰啲老人院，我身边啲朋友都系啦，啲爸爸妈妈有啲啊，直情走咗啦，冇得探啊、视频嗰啲啊咁样。又攞唔到嘢俾佢食啊！即係好多啦，唔需要再重複。咁我就政府要諗下，即係唔好再咁樣落去。點樣去幫老人院啦、啊，或者殘疾呢啲院舍有啲咩方法咧？頭先佢哋講咗噶啦，譬如可以真係帶佢去户外啦，起碼係低風險啲。等佢哋有翻一個溝通啊，同人嘅溝通。 係、okay. okay. 啊，真係要做啊！呢樣嘢唔可以再咁拖落去，即係。我哋家人咧睇见系好心痛， 明白啊？莫女士，我想问一句，你头先讲嗰个系咪就系基督教怀志？ 冇错，我唔怕开名，佢哋啊，坦白讲，以前啲员工系做得好好嘅，而家一路一路咁样转人，咁呢啲佢哋内部嘅嘢啦，我哋唔会咩啦。但系睇到其实有好大嘅进步嘅空间，要做好啲， okay. 真系要做好啲。同埋，我覺得做得呢個行業嘅員工咧，我覺得佢哋應該要俾多啲愛心出嚟。如果佢哋冇愛心，係純粹係為咗一份糧嘅咧，佢哋可以考慮一下。仲有其他好多行業可以去做， okay, 明白。 即係我覺得做老人院又係，因為我都有做義工，我都會去大埔啊，去做義工啊，去探訪啊老人啊。送嘢送物資啊！即係前年啊、上年我哋、我一樣我都要去，即係我覺得我自己盡翻一份少少嘅力，幫到就要幫呢個社會咯。 OK， 好啊，唔該曬莫女士。頭先提到呢、這、一個基督教懷志服務處圓洲宿舍咧，就係、是、一個中度智障人士嘅宿舍嚟嘅咁。另外咧，除咗講到院舍之外，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啦。勞聯咧早前亦都做咗一個嘅調查，就關於一啲唔同行業嘅打工仔嘅，問咗過千名嘅僱員，咁啊當中咧有五成幾嘅受訪者咧就話今年要動薪，咁啊有部分人士咧就要減薪嘅咁。嗱，詳情請呢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係你好，早晨。 早晨，林振聲，你哋係幾時做呢一個調查，同埋有啲乜嘢即係特點係發現到啊？係咪有幾多成係加薪啦？幾多係動薪？有幾多係減薪嘅？你哋嘅發現係點啊？ 是啊，我哋都是即係今年咧都訪問咗超過1100個工友啦。咁其中咧就係、是、最多人咧就係、是、四成咧就係、是、表示希望下一次加人工咧嗰、那個加幅咧係去到4-6% 嘅。咁當然有一啲要求冇咁高啦，可能加1-2% OK， 亦都有一啲工友咧係要求多啲嘅，加7% 以上。不過嗰、那個平均即係、就是、拉雲嗰個中位數咧。就是 6% 加薪的期望的。咁、okay. 我哋自己其實都歸納咗一啲原因啦。咁第一就係問返佢哋呢，原來呢有只係有三成多啲嘅人呢上一次加人工呢即係有得加嘅。咁另外超過一半呢都係動薪嘅。咁可能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希望即係出年會嗰個期望會高啲啦。咁第二就當然都係追返嗰、那個 通脹嘅升幅啦，因為即係消費物價指數啊，其實今年嘅九月其實按年都係上升咗嘅。咁第三咧就其實今年下半年咧，嗰個疫情緩和咗之後咧，其實都有好多利好消息啦，譬如公務員有加人工 2.5% 啊，咁亦都有消息話最低工資咧係有機會去到40蚊啊，咁另外啲大嘅企業，譬如港鐵啊、巴士啊，都話係加人工去到3-4%，咁自然即係員工嘅期望咧，都會係多啲嘅咁 樣。嗯嗯，我想知道你哋係有冇了解到頭先話加薪嘅，即係訪問咗啦，受訪嘅僱員啦，三成幾嘅加薪啦，有冇即係講到背後個原因，即係有啲咩原因公司話係凍薪、係減薪或者係加薪，有冇提到呢一方面咧？同埋你哋係有冇主要係屬於邊一啲行業嘅僱員咧？受訪者入边 咧，受访者里边咧，就我哋都几个行业都有啦，即系饮食业啊，交通运输啊，有啲系做前线嘅服务行业啊，咁样啦。咁动身嘅比较多嘅都系嚟自饮食行业啦，即系可怜，可能系即系因为第五波嘅疫情，即系令到嗰个情况麻麻地，咁有时都会系工作量减少咗啊。甚至係冇人工加，仲要嗰個人工可能即係都停薪留職咗一段時間啦。咁呢、這個情況就比較差。咁所以依家希望即係嗰個疫情放寬咗，即係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咧，即、就、係、是、飲食業嘅工友咧，其實對出年嗰個加人工咧，都係有啲嘅期望嘅。 就咁睇個幅度嚟講，你哋話加薪就倡議係唔少過6%嘅，會唔會個幅度都比較大啊？雖然你哋話追翻通脹，但係似乎通脹又冇去到，有冇去到咁多啊？會唔會個幅度嚟講都太高，未必好現實咧？ 係啊，因為咧就其實當然嗰、那個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咧就係 1.8% 啦，升咗。咁但係睇翻有啲生活嘅必需品嗰啲價格啊，譬如電費啊、燃料費啊，都上升超過10%啦。咁啊，住屋嘅開支就升咗 6.4%， 咁有啲食品嘅開支咧，其實都升咗 4.3%， 即係話裏邊有啲項目咧，其實升幅都係比較多。同埋另外一個因素，我諗咧就係、是、因為今次呢個調查咧，一般都係中基層嘅僱員為主，但係上一年咧，其實咧個社會咧係高層嘅職員咧，佢嘅加人工嘅幅度係多嘅，咁呢個反映咗喺高公務員嗰個薪酬趨勢調查啦，高級公務員嗰個淨指標都係比較多，所以即係基層嘅僱員咧都希望今年係可以分享多少少經濟成果。 OK， 嗱，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個先啦，咁九點半之後我哋再講多少少，因為關於其實今次調查都問到一啲任職機構嗰啲嘅招聘情況嘅，轉頭我哋再傾啊嘛。 嗯，好，唔該曬。 好，林振聲咧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听日起在社区检测中心和机场入境检测站等免费核酸检测样本采集程序，将更改为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取代现时的鼻腔和咽喉合并拭子样本。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說，不明白政府為何在這個階段作出改變。有外國研究指咽喉拭子樣本敏感度較合併拭子少三分一。梁子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說，動用大量資源做檢測亦令檢測人士不便，但卻用較低敏感度方式是與公共衛生原意相反。但他說現時不太擔心輸入個案，因為輸入個案佔整體個案仍然少於 10%， 認為既然已經免除酒店檢疫，亦應該減省任何令旅客卻步的事，否則是白做。他認為本港已經踏上復常路，可以做少些檢測，只用作保障高危群組，或者當醫療系統有壓力，才在特定有傳播風險地方進行核酸檢測。海关在葵涌货柜码头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往内地的案件，

有一個2022年第四季業務展望按季調查，就是問啲企業呢，你評估下將來嗰個盈利嘅狀況。咁原來發覺呢，特別建造業啊、進出口貿易啊、資訊行業啊、金融啊、商用服務呢啲行業呢，其實佢哋都係評估呢比較係樂觀嘅。咁而悲觀少少嘅呢，就只有係住宿嘅行業啦，同埋運輸行業就略為悲觀啲。咁所以整體呢，其實嗰、那個有啲公司呢都傾向評估係樂觀，同埋開始會繼續請人嘅。 嗯，咁有冇話即係請多啲人嗰啲公司喺呢一啲嘅僱員都即係原有嘅僱員嗰度都更加願意係加人工啊，去留住佢哋呢？ 都會嘅，因為依家都講緊係搶人才啦。咁有啲企業都話其實佢唔介意係俾高啲人工，不過就係請唔到人。咁同埋呢個對應翻有啲人力資源管理嘅機構咧，其實都調查就話其實展望咧，出年咧平均加人工咧都會去到 3.6%， 亦都講話即係其實有超過六成嘅企業咧出年都會加人工。咁即係只不過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嘅角度咧係喺嗰個僱員出發，咁僱員咧當然嗰個要求會比較高啲，希望即係追翻以前嗰啲通脹啊咁樣啦。 OK， 好啊，唔該曬阿林振聲同你傾到呢度。林振聲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一啲嘅打工仔啦，佢哋一啲嘅薪酬方面嘅趨勢嘅情況啊，即係其中又話五成幾嘅受訪者咧今年都要動薪嘅咁。你又點睇講？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中小型。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早晨。 早晨。 早晨，刘达邦。劳联刚才讲到那个2022-23薪酬趋势及期望调查，其中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出年加薪幅度不少过6%。你怎么看这个幅度呢？ 这个最主要看他哪个行业呢，就是通常都看他公司的业绩表现的。如果他是有能力的，是即是有钱赚啦，简单讲，咁佢加多啲呢、這个都保后去批嘅，但係整体嚟讲，你知道过往嗰三年各行各业都受影响嘅，即係絕少嘅企业呢佢係有钱赚，因此呢就嗰、那个业绩表现就差啦。如果表现差嘅话，老板又要加埋人工嘅话呢，咁就唔知道佢可以捱到幾耐啦。如果佢捱唔過嘅，咁員工嗰份工都冇埋，咁呢個唔好講加人工嘅問題啦。 但本身6%呢個幅度，你覺得能唔能夠大部分啲公司行業入面嘅企業可以，如果真係可以加薪嘅話，去到呢一個幅度咧，又得唔得咧？ 其實咧，過往有記錄嚟，即係有部分機構做啲記錄咧。過往嗰9個月咧，其實有好多公司都有加咗人工嘅，都嗰個幅度大概3.幾%啦。咁其實呢個咧，比我想象中已經很好噶啦，即係有啲穩定嘅公司啦，當然係。咁就而中小企嚟講咧，佢哋大部分都係疫情嘅受害者，咁所以佢哋加幅嗰、那個即係。有啲可以加得到，盡量加咯。譬如你 IT 業啊，或者有啲會計啊，銀行啊、證券啊嗰啲嘢，當然可以加得到啦。但係一般嘅中小企咧，佢哋嗰個加幅咧，應該就加唔到咁多啦。即係如果你係想嗰、那個通脹嗰度，而家講緊都係過往嗰2-3年都係1.幾%啫，2% 唔到。咁如果你加到2.幾%平均嚟讲，都算係可以 offset 咗嗰个通胀嗰、那个数、那個、字啦。 劳联都睇到话过去一年呢就话动薪57%左右嘅受访者係咁啦。减薪嚟讲就10%。呢、這个系咪同你认知或者都系差唔多啊？呢啲数字上面都大部分差唔多60%嘅人系动薪。 都差唔多嘅。係都接近啦，我估计都因为佢始终嗰、那个抽个 sampling 嗰个数字都千一人都唔算一个好大嘅 sample 啦，咁所以都系接近嘅，我都大概都认同。当然系有啲公司嘅真系做唔住嘅，佢减咗薪，甚至乎有啲行业咧，佢系以计commission 为主嘅。咁如果佢冇咗薪，佢自己 都接唔到單啦，咁佢冇咗 commission， 咁自然就變咗減薪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譬如公司考慮喺如果真係加人工啦，係有啲乜嘢嘅考慮咧？個幅度方面，或者究竟係動薪定減薪？嚟緊呢一年最決定性嘅因素係啲咩咧？對於企業嚟講， 又係一樣啦，就係、是、最主要就係睇佢公司本身嗰個表現如何。如果佢嗰個表現係良好嘅，即係簡單講，如果佢公司係有錢賺嘅，老闆就一定會加人工去留住啲人。或者是鼓励他们做得更加好一点。这个也是即是加人工是除了个公司业绩好之外，也都看看他那个个人的表现，还有那个即是他的同行那个是不是其他的竞争对手都加人工的，那他没理由不加。譬如你餐饮业现在都很缺人，那变了即是他要留下些人，或者人哋競爭去攞多啲人嘅時候，佢自自然然就要調高啲人工，先再吸引到啲員工咧過嚟幫佢手啦。 有冇話你認知當中係咪都好似勞聯個調查所講，五成幾嘅公司都做緊啲招聘，係咪都係咁多啊？係。 五成幾我又有啲懷疑嘅，咁即係而家有政府有些少放鬆咗。嗰、那個疫情嗰個控制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咧有啲行業咧係開始復甦，譬如好明顯嘅就係旅行社係啦，餐飲都即係多咗營業時間啦，咁佢自然需要人手又多咗，咁呢幾個復甦嘅行業咧，佢哋係需要人，佢係要即時招聘嘅，譬如航空公司啊咁樣，佢都多翻航班嘅时候，多翻员工，咁所以佢又要招聘，其他行业都系一样噶啦。随住政府嗰个逐步去放宽嘅话咧，应该咧人手嗰方面咧，未来咧系会比较紧缺啲嘅。如果佢开翻晒啲嘢就，咁因为你都留意到，可能香港都有300,000人系离开咗香港，出去外边工作生活噶嘛。咁變咗人手嗰方面短缺咗嘅話咧，呢、這個如果係全部開翻曬嘅話，將來咧搶人嘅機會咧就越嚟越高。咁唯一咧點樣可以搶到人咧，就係、是、你老闆加薪咯，加人工啦。喺許可情況之下，加到足夠嘅人工就可以吸引到啲員工喺你公司嗰度工作啦。 OK， 好啊。唔该晒刘达邦，刘达邦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嚟嘅，咁而家咧就休息一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为期三年咧嘅呢一个嘅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咧，喺2020年5月就推出，咁啊到而家就收到5个申请，咁啊发展局咧早前就公布其中5宗入边有3宗咧嘅申请咧系获原则性。同意分別就是在元朗和大埔區的項目，估計就可以提供到21,000多個房屋單位，規模來說就是政府每年公私營單位供應目標43,000的數字這個的一半。20,000多個房屋單位裏面，公營房屋就佔了15,000個左右，私營住屋單位涉及6,500伙。發展局就說如果個規劃進度是進展順利，有關的工程期望最快2025年是展開的。整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城規會委員亦都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巨業。早晨。 早晨，謝樂文。 早晨，何巨業，咁睇呢一個數字上面咧，三個項目20,000多個單位，其中公營嘅15,000個咁，係咪都叫達到呢一個計劃本身嘅目的啊？ 我諗其實根本就個計劃就希望推動將私人土地拎出嚟共享嘛，而且可以提供一啲公營房屋。咁其實政府地產嗰個比例嘅咧，都係而家叫3:7啦，所以就其實佢70%係公營房屋或者係首置項目啦。咁其實就目標一定是跟這個目標的啦，只不過我們可能大家關注就是說整體的項目參與的項目多不多啊，或者政府在這個階段那個所謂原則性同意的個進度是不是夠快啊，咁啊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有5個項目申請，有3個今天原則性同意了，而接近有21,600個單位可以推出啦，可以就一個強心針啦，我覺得係起碼就都話到俾行業或者公眾聽，其實呢、這個 方案咧，其實都可行嘅。不過就真係將始終有好多技術問題要解決嘅。 嗯，因為呢、這個即係呢一個單位供應嗰個數字涉及到成個地積比嘅嘛。你自己估計係咪真係他日都係按到呢啲數字係供應到出嚟咧？同埋對於成個嘅市場上面嘅對於樓房上面嘅需求，呢一個數字係幫到幾多少？想從個數字上講一講先。 嗯，我諗呢個數字咧，其實21,600個單位。其实整体来讲供应15,000呢其实差不多等于政府目标每年我想起码一半的供应量来的啦、在供应房屋来讲、其实真的不少的如果有三个项目已经推动到这个数字。私人房屋它有6,500个单位其实都占了我们一个挺重要的私人房市场供应。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其实这是三个项目的。所以其实呢不是说这三个项目可以解决实上问题但是原来有三个项目已经可以占到可能我一半或者三分一的供应量、是每年的供应量其实不少啦。 Okay. 我觉得在这个数字上呢其实是令到一个启发到就是其实整合私人土地去发展呢其实 是重要的而且推动他们的时间表现是最重要。因为这些土地大家其实如果知道背景呢私人发展商拎着土地很多年的啦。其實他們都想做私人發展問題就是以往很多規劃上甚至乎基建配套啊，甚至政策上呢令到他們去改造它變成了可以熟地呢、這個時間表就是非常長的或者有沒有可能呢都其實是未知之數現在希望有一個大一點的發展空間在這裡、 雖然說三個項目就已經提供到個數字上面、單位上面的數字就不少了但始終有些說法就是會不會反應都比較不是很熱烈呢即是由2020年5月開放申請到現在只有5宗申請而已現在才批了3宗整體你覺得個反應或者個申請數字上面有點 其实当然我期望梗系会多啲更好啦。不过我觉得其实大家都需要观望。我觉得前期咧，大家用咗唔少时间咧，同政府部门技术上咧系商讨嘅。因为其实坦白讲，所有呢啲项目咧唔系易做，全部都系好难做嘅项目。土地系嗰个形状好复杂啦，冇路道啦，本身要做好多可能基建嘅改善啦。咁所以其实咧，推动到有三个或者五个申请，有三个而家落实咧。我可以咁讲，大家观望咗之后，如果见到有成效咧，我期望会多少少。但系咁，大家亦都未必可以谂到话好多，因为其实而家政府亦都好多方面嘅政策嘛，包括我哋嘅推动私人嘅所谓嘅参建居屋啦，甚至乎我哋嘅我哋私人资助房屋嘅发展啦。咁其實呢一類咧就係土地共享咧，有一個特色就係佢可以令到發展商仍然保留到一部分三成嘅私人房屋供應。咁呢個位咧，我就覺得佢都有吸引力。不過你要整合到一啲大型嘅地盤咧，問心講就需要機緣啦。 而家叫做即係行會原則性係同意啦。咁其實係咪下一步嘅動作都要做一啲申請改劃土地用途嘅步驟？這個如果係要做嘅話，同其他即係唔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之下做係有啲咩分別嘅咧？ 冇錯嘅，其實依個係原則性同意，跟住往後咧就需要所有法定嘅程序啦，包括成所以改劃用途啊。甚至乎是道路的譬如做啲道路工程啊甚至乎你需要做啲环评啊咁其实呢啲系同其他我哋嘅私人房屋发展或甚或乎其他公营房屋发展系冇分别嘅其实都系要通过一样嘅程序嘅只不过就话我相信呢呢三个项目其实前期嘅政府同埋呢相关嘅发展商我相信有一定嘅交流㗎啦一定嘅技术上面嘅默契只不过往后嚟讲就要真正要通过程序咁問題咧，在於咧，其實我哋見到好多發展都係技術上咧，其實好多政府部門都要解決佢哋嘅要求。我覺得同埋一個好多時係公眾嘅意見啊。好多時所有啲法定程序咧，都有一個公眾諮詢。喺個過程裏面咧，係唔係所謂順利咧，佢牽涉到就係公眾諮詢啦，甚至乎政府部門俾嘅技術意見係咪比較針對性，可以即時揾到個共同接受方案，就唔需要反覆啊？呢、這個先係最精簡。程序大家就一樣咁走，但係中間會唔會有浪費嘅時間呢我哋其實就今次係需要考驗啦。 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之下咧，發展商平整完土地之後咧，就將部分嘅地咧係交翻俾政府做公營房或者係首次發展嘅。咁然後就由政府去分配啲地俾合適嘅機構去興建呢一啲嘅項目啦。咁你覺得係用翻呢個做法好啲啊，定係 原本即係發展開私人房屋嗰一忽地嘅發展商做埋公營房屋一次過去做好啲咧？ 我諗視乎公營房屋係咩性質啦。 嗯。 如果我哋公營房屋嘅部分係我哋叫做出租房屋咧，咁我覺得係比較理想，都係一係就俾翻房委會做啦。或者其實有可能啊，我唔知道政府最後嘅方案會唔會邀請呢個房協去做呢個出租房屋嘅部分啦。咁呢個未知，我都唔知道。但如果係譬如係出租嘅，俾翻房委會做啦，我就覺得可能合適啲，因為往後嚟講咧。其實所有嘅設施嘅保養，甚至乎往後嘅租務啊，仲有一啲嘅區域性啲嘅考慮，譬如一啲嘅街市啊，甚至乎一啲嘅生活必需嘅配套咧，其實我覺得咧會由房委會自己去進行一個自己設計同埋進行工程咧，而且移交佢自己做管理啦，會暢順啲，同埋同其他嘅公營房屋比較統一啲。咁但係如果你出售嘅咧？我又覺得可以，其實政府今次青年報告都推出咗，就話邀請私人發展商去參與呢啲出售嘅資助房屋嘛。 嗯、 我覺得應該就由翻私人發展商一齊做咧，可能就更加第一用到私人發展商嘅資源啦，而且同隔離嘅所謂嘅私人嘅出售房屋咧，可以多啲協調啊、 嗯， 起碼喺設計上唔會大家造成一個所謂嘅衝突。其實咧，我哋要照顧私人發展商部分咧，可以係配套同埋一個大家匹配地嘅發展嘅。 嗯，頭先提到話而家下一步包括要申請土地用途改劃啦。此外，係咪都要涉及到一啲譬如補地價或者基建安排嗰啲嘅討論嘅？ 哦，當然啦，其實所有同其他發展係冇分別嘅、 嗯。 第一啦，佢通過所有法定嘅城規啊，或者係環評嘅程序啊，道路嘅改善嘅工程刊憲啊，諸如此類咯。另外重要咧就係補地價。其實所以點解中間有個時間上面嘅大家可能不確定性咧，就係其實大家可能技術上解決到啦，但去到補地價相議個數額，可能同發展商嘅期望不同，嗱啲好正常啊。咁嘅話就需要大家要討價還價啦。咁所以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咧，時間係咪掌握得好咧？其實都視乎政府所謂嘅補價嘅評價，或者係個估價如何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那個地區裏面的項目條件的修訂呢，其實都要時間去釐定，咁發展商亦都中間有沒有啲具體細節時間要求要同政府去協商呢，希望攞一個更平衡的土地條款呢，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就真係要花時間。 會唔會真係會傾得比較耐？因為譬如話建築基建同埋一啲政府機構啊、社區設施嗰啲費用都會喺補地價嗰度扣㗎嘛。 嗱，咁樣呢個購補地價咧，其實呢個都係其實幾十年裏邊我哋都咁做噶啦。其實私人發展換地嘅申請都一樣。 Okay. 反而就係話項目你要定到個設計內容，咁你就可以傾到呢個補地價扣減嘅部分嗰啲嘅款項。其實我哋有足夠嘅細節資料咧，其實就係唔難做嘅，只不過大家喺一啲嘅估價基礎裏邊咧，係咪大家協商到嘅啫 ？OK， 好啊，唔該曬何巨業，同你傾到呢度。何巨業係城規會委員，亦都係測量師學會前會長，講到有關於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咧，五宗申請咁樣，早前發展局就公布，其中三宗咧申請係獲得顧問小組支持啦，同埋行會咧原則性係同意，即係話計劃可以進入一個嘅規劃程序，最快2025年展開工程。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拜拜。Bye.